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今年上海市将建立养老机构诚信档案，完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监测标准和奖惩机制，设立黑名单制度，并向社会公布。北京最后一座大型燃煤电厂华能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18日停机备用，北京由此实现了电厂无煤化，同时成为全国首个全部实施清洁能源发电的城市。深圳海豚跨境科技有限公司被曝进口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的食品，国家质检总局18日回应，已对涉事的产品和仓库进行了排查，从日本进口的1.9万袋麦片已被退回。上海一位宝马车车主因不满宝马中国及售后的各种说辞，将问题车辆从上海运抵德国，打算打一场跨国维权战。车主称，这是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的尊严。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0克送1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首先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呢，是一对网红夫妇。这一对网红夫妇奇妙在哪儿啊？这是一对日本的夫妇哈，他们今年结婚已经有37年了，所以两个人年纪都非常大了，一个是60岁，丈夫是60岁，老婆是61岁，这一对夫妇头发都是银白色的。那他们呢，3个月前就在 Instagram 上，相当于我们这边的微信哈，在上面注册了一个账号，然后每天呢，这一对银发日本夫妇哈，就每天上传一些他们穿衣搭配的那种服装，但是神奇的是他们基本上不笑，就你知道日本人拍照的那种严肃庄严的那个神情，每次就是很严肃的表情。那但是呢，衣服搭配的真的是非常好，非常漂亮哈。所以呢，就因为他们的这种每天3个月当中每天上传的这种照片，他们在这个网上已经拥有了89000名粉丝，现在已经成功成为网红了。就是因为他们完美的这种时髦着装，还有银色的头发，包括没有表情的脸啊。当然了，他们能够成为网红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穿的服装，两个夫妻两个比较搭，颜色也很搭，而且还是因为他们其实品味非常好，就是他们服装当中极简的那种色彩的运用，还包括他们服装应该挺贵的，因为剪裁都非常的考究，还有他们的鞋子呀帽子呀都非常的优雅。我听说了这对日本的银发夫妇成为网红之后，哇哦，这对幸福的日本银发夫妇应该没有中年危机吧。被辞退的华为34岁以上老员工说，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哎，丁蒙内头，你可以想象你60岁、61岁、62岁的样子吗？那会儿你应该在做什么？我就可以想象，那会儿我应该在加班。

就算需要时间，也是理所当然，像这样靠着我，不管你明白不明白，我已确定了答案。 刻上思念，忘不掉，红了眼，分手的语言，曾经隔着海岸线，等你在他身边，深情的期限，泪流一千遍，把我的世界都给你，也心甘情愿，心碎的祝福。只要你靠在他的右肩，能够睡得很甜，我就会一成全。用我的生命交换你幸福到永远，孤独与孤独我都眷恋。从今天到永恒的明天，我的爱不会变，无尽的期限，泪流一千遍。 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询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多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我挣脱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 科技的进步简直是让人这样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科技发明啊，这个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用人类的干细胞，不是用人类的，用老鼠的干细胞成功培育出了哺乳动物胚胎，也就是说不需要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就可以直接培育出一只小老鼠来。所以呢，这也是实验室也是发生说，我们可能很快就可以从零开始人工制造人类生命了，不需要什么精子也不需要什么卵子了。那这个突破呢，也是被誉为是目前生物工程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杰作，那最终将允许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培育出人造的人类胚胎。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现在科学家做实验哈，可能需要的都是一些就是真正的精子和卵子在结合当中发育出来的胚胎然后开始实验，但是呢这些因为人伦的原因啊，这个胚胎14天内就必须要销毁，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这剩余的不够他们用，不够他们做实验。所以呢这科学家就说，我们现在既然可以从老鼠的这个干细胞当中制造这个胚胎的话，那如果以后可以创造出不需要精子和卵子就直接无限量的人造胚胎的话，我们研究就不需要依赖于现实当中嘛，就可以消除一些伦理的限制了哈。但是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不用精子和卵子就可以的，一个大龄熟女，我要强调一下，这个大龄熟女不是我，不是我，她说什么呀，不用精子和卵子就可以生小孩啊，早说呀，跟花钱动得来。你说那些冻卵的医院，这笔钱是挣不着了啊！以后。 好久没有吹微风的晚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ed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还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Oh, you led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谢谢孩子。 间的一个缘分。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Oh, you light up my night，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未来我想和你分享。 是关于景点的一个消息。马耳他有一个景点叫做蓝窗，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得到哈，比如说像《权力的游戏》第一集那个诸神之战，就在当时就在这个蓝窗这个地方取的景。蓝窗是一个什么景呢？就是海上啊，一望无际的大海，很多人喜欢在这个马耳他的这个海边潜水。然后呢，这海面上竖起一个石头拱桥，类似于拱桥的形状。然后呢，拱桥下面不是有一个像窗户的那个洞吗？那个洞呢，因为是在海面上，所以远远看去就碧蓝碧蓝的，所以它被称为是蓝窗。但是最近因为受到海水的侵蚀，还包括这个天气的原因。这个马耳他地标性的建筑，地标性的天然石拱已经坍塌了，落入了地中海当中。其实他地质学家早就警告过哈，说这个蓝窗有可能很快都被侵蚀，然后有关部门已经禁止游客在这个建筑上，不是在这个天然的石拱上行走了。可是问题是呢，即使他们竖了这个各种标识牌啊，说你如果你要站在上面的话，我们就会罚款啊，各种罚款的制度哈，但是游客依然是置之不理，依然是上去走，所以现在的这个就已经掉到地中海当中去了，坍塌了。不过听说这个蓝窗坍塌之后啊，可以再弄一个塑料的蓝窗嘛。黄山妙笔生花景点说，哎，你看过黄山的妙笔生花吗？就是一个天然形状像一支笔的，头上尖尖的，后面是有一像笔杆的那种石头哈，在山顶上面。然后呢，这个笔的尖上面，原先早年间呢是有一个天然的松树，你知道，立在上面，远看就跟一朵花似的。所以这个景有一个名字叫做妙笔生花。但问题是后来这棵松树是就是死掉了。然后呢，你依然看到一棵松树在上面，因为那是塑料的。 看着我，眼睛不会说谎，是否你会看出我爱得如此绝望？爱上你，我迷失了方向，他是我的朋友，你却是他的情人。满心的温柔

伤后经多少泪， 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多少柔情多少泪。 啊，我们的李雷呢，最近看到身边好多朋友下了班继续加班，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在办公室里发现自己的同事啊，白天呢有全职的工作，跟他一样在工作，可是呢，晚上回到家，同事们也在工作，在做什么呢？于是他老婆韩梅梅知识渊博的就跟他解释说啦，韩梅梅说 ，They have been moonlighting。什么是 moonlighting？ 这就是月光，但是不是我们那个月光族。那月光人呢，就叫做 moonlighter。什么叫做月光人哈？首先 ，moonlighter 呢 is a person who holds a second job usually after hours。那月光人就是指拥有第二职业的人，通常是全职的下班之后做这种第二职业。那人们做第二职业都有一些原因啊，比如说第一个原因是职业转换。是吧？第二个原因是需要挣钱生活开销，第三个原因是暂时的挣外快，第四个原因呢是因为喜欢第二份工作，所以下了班之后继续做。不过李雷说，我也是一个 moonlighter， 我也是一个月光人的，白天在全职工作，下班了之后回家见老婆就是我的第二份工作。显然我做第二份工作不是因为第四个原因。你喜欢你的第二份工作吗？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终于还是差了这一步，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的梦放逐，心此次麻木，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为何上天要我孤独，好孤独，谁清楚，我曾那么幸福。终于还是差了这一步，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的梦放逐，我的感情似乎麻木，没有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进一步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将雷锋事迹融入到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之中，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等美好品质。近日，我市各中小学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学雷锋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雷锋精神。市第三小学组织开展了学习雷锋光荣事迹主题班会和学雷锋乐启动仪式。在班会上，同学们一同唱起了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聆听雷锋的感人故事，重温雷锋叔叔光辉的一生。部分同学讲述了发生在身边的好人好事，使同学们深切感受到雷锋就在身边，雷锋精神永存。同时，全校师生在辅导员的带领下庄严宣誓，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雷锋精神的火种继续传承下去。市第七中学组织开展了爱满校园图书义卖活动，此次义卖活动的图书均由该校学生自主捐献，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很多小朋友都满载而归，低价淘到了自己心仪的商品。一本书一片深情，一本书一份关心，此次义卖活动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很多老师也前来支持义卖。据了解，该校此次义卖活动所得捐款全部捐给了市孤儿院的儿童。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市农业局以优化供给、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重点，着力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业态，扶持新主体，拓宽新渠道，开创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局面。市农业局积极引导鼓励农民发展高端设施蔬菜，瞄准京津市场，充分挖掘我市的区位优势、市场优势和产业优势，突出增加优质高端绿色蔬菜产品供应。在实际工作中，市农业局加快推进高标准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和项目支持力度，扩大设施农业生产规模，改良生产环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引进示范，促进三品一标认证工作等，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市农业局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优化经营体系，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鼓励土地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深入开展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示范创建，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2017年，市农业局将以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为目标，通过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等手段，进一步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全市农业的综合效率和竞争力。新环评法亮点解析。修改后的环评法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要求，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强化了规划环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新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项目环评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进一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效互动。另外，新环评法还加大了处罚力度，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可对建设项目处以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项目如果是上亿元的话，罚款可以超过100万元，可以责令恢复原状，意味着企业前期投资将会打水漂，这将对企业产生强大威慑力。新环评法通

许多事曾经是煎熬，回头看突然都没了，用一切换你的微笑。 想象更快，